78岁你读书篇，9岁吧武艺学到手，10岁文武你两双全。背着你的爹娘到外边拿，夜打真州你12岁，哎呀救你的表兄李当然，13你扬州去赶考，建设今天的武状元呐。14你绿林访乡马呀，留下了文武钟馗元，你结拜弟兄有36，15聚会在瓦岗山，16你也卖过绒线，收下金娥女婵娟，17你又保李元呐，18你才归真主啊，立下了功劳有万万千。孙子罗成面带笑，哎先生你算卦呀，赛过神仙来，把我的寿命沾一沾呐。那老道说师傅让我算寿命，又怕施主你打脸翻。那罗成说先生您把实话讲，不会翻脸找麻烦。老道说别人算的我不管，我算你寿命23呐。罗成当时就翻了脸呐，牛鼻子老道你敢狂言，徐茂公也曾给我算，他算我寿命73呐。那咱俩无仇又无恨，为什么减寿50年？你把道理讲一遍，要不然我叫你的挂棚底儿朝天呐。老道 你有个表兄家秦叔宝啊，武艺娇唤你安藏奸案，你有那五虎断门枪三路，有绝技你不穿，准备着将来把脸翻，你诡计多端心不正，减去你寿命整十年呐、啊！那程咬金是你结拜的盟兄长，你不该打他一顿拳，但你打兄长犯下了罪，折去你寿命又十年呐、啊！还有那二仙庄的单雄信，滴血临盆拜金銮，锁五龙你监斩杀死了单雄信呐、啊！哎哎呀哎！折去你寿命又是十年啊！药酒杀妻你心肠狠，折去你寿命整十年，二主爷请你去赴宴，你醉酒在龙床去安眠，欺君之罪又折去十年呐、啊。三减去五十岁呀、啊，只能上下这二十三。这罗成听罢心暗想，自己亏心有苍天。先生你能算就能做，寿命天生我多给钱呐、啊。那老道说施主请您回头看啊，那这时间老道的挂棚在空中悬，你当我是何人等，徐茂公的师傅比神仙。罗成听罢明白了，老师下凡教育咱，罗成跪在刘平地保佑罗门那小儿男。这罗成算卦一长段呐、啊，到后来他乱箭春身染黄泉，因为他的心眼太偏 欣赏了董祥坤先生演唱的这段京东大鼓罗成算卦，下边呢我们再请上京韵大鼓名家小兰云先生为我们带来一段京韵大鼓作品丑末寅初。 我猛抬头遥望见天上的星星河斗斗色尘世那渺渺茫茫恍恍惚惚迷迷杂杂直冲霄汉见去了鬼我听不见那就在那花鼓桥楼上梆儿听不见敲钟儿听不见撞锣儿听不见山呀你说铃儿听不见晃就要知更的人儿躺沉睡如雷梦入了黄架上的金鸡连声唱千门开万户放这才惊动了那行路的举子急急忙忙慌里慌张打点了行囊出离了店房够奔了前边那一座村渔翁解开了拉拿起了篙架起了小航飘飘摇摇咣咣当惊动了那水中的那些鹭鸶和那对对的鸳鸯那是扑棱棱两翅而忙他是飞过了那扬子江猛抬头见云淡淡雾茫茫山长着青云云罩着青松松藏着古寺寺内掩着山僧僧在佛堂上把那木鱼敲得响叮当啊他是念佛上倒下地拉过了牛踏上犁一到南挖去耕地耕的是春种秋收收藏庇护放上那一分钱两念书的学生走出了大门外我只见他头戴着方巾身穿着蓝衫腰系着丝绦足下蹬着云履怀里抱着书包一步三摇绝步二仓皇他是走进了树只见他面对着菱花云翻两鬓脸上带着鲜花花枝招展那真是俏好淑牧牛童儿不住的连声唱哎我只

四方口，连鬓的胡子吱吱喳喳塞边绳，粗棒棒一根辫子盘在头顶，青布的大包系在了腰中。他跑至近前，怒指二人一声喝：“竟敢任意横行杂种！”这人说：“哎，你知道谁让砸的吗？冯兰池冯大爷，他买钟，我们买铜，关你小子啥事情？哼，他卖给你的恐怕不算数了。打我这儿说，谁要是砸钟也砸不成。他三人，你一言我一语，争执不定。”男女老少挤在人周围乱哄哄，有的说冯兰池凭什么自作主张把钟卖，有的说他在锁井镇上霸道横行，有的人胆小怕事轻言细语的来传解，有的人低头品叹不吭声。在此时就听人群外边喊了一声：“闪开道！”原来是方兰池带领着大手来到庙厅，大道连月三十开外，不瘦如柴像人等，半截眉黄眼睛，长活鼻子冲天生，麻子脸儿点点坑，头戴一顶瓜皮帽，长袍八褂是长青，他是一步三摇来到当中。此胡闹啊，但是活得不安生。那汉子高声大道是猪毛在此，这霸道鼻子眼儿里吭了一声才把眼睁。哦，是猪老虎啊，我劝你安分守己的少管闲事儿，你瞧瞧，由头穷到脚趾个缝儿，你出的哪份头，露的哪份面，哼，冲的什么好汉和英雄？老公说，该管的事情人人可管。我问你，为何私自卖赌钟？霸道说：“我卖不卖赌钟关你屁事。”老虎说：“有珠宝在此，你就砸不成。”什么？砸不成？来呀，给我砸砸砸！一切都有冯某担成。是，那二人答应一声，举起双锤往下落。朱老公一个箭步快如流星，双手高扬，左右开弓，架住双锤护住了鼓中，把手腕一翻，忙把铁锤抢到手中。他转身去举起铁锤就往水里边扔，看河里溅起了两个银白水 行，直气得马脸铁青，把眼瞪，哈哈，反了。可是你自讨苦吃，休怪我手下不留情。哎呀，他把手一挥，喊了一声，给我打呼啦啦，闯上来。他手下的大手独眼龙，鬼吹灯，缺老虎，瘦狗熊，一个个他怪声怪叫的往上冲。冯家霸道不讲情理，欺人太甚，咱们跟他拼了吧。西商人拥上来，男男女女好几名，朱老拱一见心高兴，快步上前，砰的一声抓住霸道他的衣领，一声大笑声如洞中。冯兰平，莫非说你要讲打吗？好，来来来，按朱毛拳脚功夫倒不输声。冯兰池左正右掌争不动，他盯着老拱的铁拳，浑身发抖，胆战心惊，慌忙说：“老拱仁兄，且息雷霆，一村居住都是自己的兄弟，别打，千万可别打呀！”狗腿子们一个个缩头缩脑，躲在了一边不敢吭声。朱老拱拉着霸道中下战。冯兰池，你来看，五百年前祖先祖宗留下文字，把这前言后果说分明。明朝嘉靖23年8月15日，锁井镇48村凑的烟钱17500两，大地上就下这座河神庙，庙两旁种上几行翠苔红松，庙前庙后所有的土地属公产，住此谷中做正聘，你打算砸掉谷中吞公产，哼哼，有朱某在此，你是要想砸中办不成。冯兰池忙陪笑脸说：“哎，哪里哪里，兄弟砸中为的是锁井镇，把这天赋银子都交清。”说什么砸中美瞳为的是锁井镇，说什么浇水万两执法地宫，你休要花言巧语把人哄。冯兰池啊，你那黑心赌场冒早看清，乡亲们，他砸中灭迹是要把共产吞为自己有，大家说咱们答应不答应？众乡民齐声喊道：绝不允许。 好好好，既然大家不愿意，哎，那就作为罢论吧。他是阎王老公把话明，仁兄仁兄高抬贵手，快手松。老虎说，你说此话算数吗？大道说算数，一定算数。你不变更，我绝不变更。我是板上钉钉捉老公，这才松开他那大手方兰池，带领打手羞羞惨惨往外冲。乡亲们围堵中心激动，一个个得笑盈盈，这就是捉老公大道和神庙。喝退霸道护骨中，他的壮志豪情。 欣赏了燕桂荣先生演唱的这段西河大鼓朱老拱大闹河神庙，下边啊，我们再请您欣赏一段珍贵的历史老唱片。这是鼓王刘宝全先生啊早年间留下的一段京韵大鼓华容道的录音。 Bye. 去，我若是把草草拿到，准是大火不对口交。红娘说，当真你去把草草拿到，我军中这颗印上与的你是条。他二人立下了军令的状告，不量回头把令箭抄，我命你去把守华容道，立住高台上的火焰烧。关公闻听哈哈笑，军师你跟谋家使上了这一招，从古来禁忌恐怕人家知晓，为何叫我天火眼睛和仙桃，明明白白舍不得运动的这颗印。哎，来来来，怎么输了，把这向上的人头你快当军令叫啊。 欣赏了刘宝全先生的这一段历史录音《华容道》，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